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，这样若即若离，让我很抓狂。Yeah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你看我的眼神，像是在把委屈诉说。 Hey baby， 真的怪我，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。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，越过暧昧需要多勇敢。难免会错用为难。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。 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现在我又为你去改，从单纯变成行动派，原来我曾无心的伤害 ，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。不要想你只是习惯，不满足每天的晚安，我要你留恋我。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。 喜欢，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，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，当作我对你表白吧。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 我想和你一起到处遍所有的星星，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，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，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，给你穿的简讯已凌晨12点，街角的咖啡店还挂着你的照片，耳朵听你的歌每一句都很甜，暖暖一整个冬天，一年有365天数不清日夜，想你的心情一直很强烈，一年不只有一个冬天，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，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，我想和你一起疯开 time 真假，无力再争，失落好深，已经满身伤痕。无人欢笑，没人能聊，梦里醒来好悲伤。我很坚强，我没真相，请你不要拆穿。 你要走我不会留，强留的不会撑太久。人世间太残忍，泪换不来永恒，是我入戏的太真。 曾经我也天真的以为你会为我拒绝，如今他在你的怀里依偎，还问你我是谁。曾经我也幻想白色婚纱，手捧着玫瑰，如今我却像 在苦苦挣扎，无力再争，失落好深，已经满身伤痕。无人欢笑，没人能聊，梦里醒来好悲伤。我很坚强，我没坚强，请你不要拆穿。 你要走我不会留，强留的不会撑太久。人世间太残忍，泪换不来永恒，是我入戏的太真。 曾经我也天真的以为你会为我拒绝，如今他在你的怀里依偎，还问你我是谁。曾经我也幻想白色婚纱，手捧着玫瑰，如今我却想 花色，有你在就不觉得无聊。 一起吃早餐，吃到夜宵。你身强体壮，我心里手巧，管他野兽卖弄风骚，不用担心会被他带跑。无伤，沙啦啦啦，无伤，沙啦啦。 看花谢花开。

的小礼物，我的未来想要你保护。小哥哥冒昧打招呼，想问有没有地图，我在你的眼睛里迷了路。小哥哥请把手伸出，送你一个小礼物， 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。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。呼吸我太渺小，有几分傲，让我们抱一抱好不好。世界太吵，你时常不散的感人电影，温暖风情，就多愁才清醒，才能够把你的山里。路上走的小孩总是稀奇古怪，看不清的阴霾，只叫爱相信爱。酸甜苦辣世界，对不起谢谢，余生和你的夜不会让它毁灭。想起你姑娘微笑起来的模样，想起你姑娘走在未来路上，想起你姑娘昨天不会遗忘，想起你姑娘，想起你姑娘。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。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。或许我太渺小，有几分傲，让我们抱一抱好不好。世界太吵，你时常不散的感人电影，温暖风景，就多愁才清醒，才能够把你的山顶。 我的爱。 睡，分秒秒遇见你这个机会，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。你说你喜欢森林系，而我多了一个G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天意，我就爱上了经历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概率 lucky， 伪装的不在意，我假装很佛系，自定义的甜蜜。 跳跃的树和影，假装目不转睛，像你的脚步走走停停。 酸甜透明夹心，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。 漫不经意，逐渐被加热的冷空气， 感觉太奇异，唤醒了味觉的挑剔。 我一头盒子里的 夏天的围巾，像冬天的冷意，笨拙的心情小心翼翼。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，挂满了糖心温柔的清晰。 看你眼睛，心跳的频率就像是句 明在靠近，整颗心却越到北极。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，被选中的游戏，透明的爱意。 摊手里像一场轻喜剧，在时光里继续完美的剧情。 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，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质疑。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指引。